切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间柔意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心中分不清这是雨 深吸住我心里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。 下面我们来听吴亦凡演唱的《时间煮雨》。这首歌由郭敬明、洛洛作词，五步聪智作曲，是电影《小时代三：刺金时代》的片尾曲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车马，雨翻涌成下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扯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 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江一燕演唱的《那年夏天》。 那一年 情在陌生城市转角碰了面，白 T 恤夏天面，简单幻想的画面，我只要你在我身边。 动听旋律来自于潘玮柏、弦子共同带来的《不得不爱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